不能开，我妈在那屋里呀。 师傅，你不要骗我，

并不能对不起我父亲。 弟子，我亏你哪能说出口？你忘了自己才是优秀的人，你忘了三年前怎样将我来引诱，你忘了我们。一生恩心高气傲不负人，今朝的生下起想你就这家里我再也不由等我起你无情的神我难忍受，他怕我飞开他的痛差不要人把我当作是一直轮到侬夜走了， 咋侬是这个窗是侬关的？ 嗯， 死人无悔了。 我想不到你是这么一个光子，你是一个疯子。 你 看奶奶，我想你死。 他到清安来的，刚刚在门口外头等住半日天，看见太太的大少爷了张超，所以我没了进来。 我来做啥？ 我来报告一桩事体，因为大少爷吃包子酒，今朝夜里向就跑到我屋里。既然太太也去过了，我不必多讲了。 侬预备哪能？ 我预备要见见老爷。 老爷困了，侬叫伊做啥？ 没啥，要是太太愿意呗，那我不见老爷也可以呀。那要看太太哪能样子来安排。 讲吧，也许可以帮侬一点忙。 好，要是太太愿意做主，那这个事体就好办了。我再给太太烧一口饭呀。 你以为我？ 嗯。 好，没啥。 好，谢太太。那么请侬改一个日脚吧， 后天来吧。 好，谢太太。哦，我倒忘记了。太太，侬刚好叫二少爷特地送拨我的100块洋钿，哼，拨我的个大少爷已经还不那二少爷了。 哪个少爷？ 就是大汉侬个宝贝儿子。 大老子的， 弄到这么多进来的， 铁门关了，叫我开翻墙头进来。 弄来做啥？死人哪能了？ 没人的，妈外了门口等呢。 哎，这个事情侬不要管啊，是我会得来的。此地只有家事，听我统统搞好了，你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 妈外了门口等呢。 哎，这个事情侬不要管啊，是我会得来的。此地只有家事，听我统统搞好了，你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 等等，侬听我讲，此地个大少爷认得了。 侬要预备哪能？ 同伊讲几句闲话。 大概侬又要， 侬认不定。 如果侬请大少爷来，有我拉此地不要紧的。 哦， 我乖着侬听。要是侬不拿人认来，这个人就丢了。侬可要当心点。叫伊拉侬铁门打开，让妈进来。 好好好，我这种招牌啊，摆好子，我马上就要走了。是王八蛋。 侬是啥人？ 是我的姑姑。 侬要认你大少爷吗？ 嗯。 可是伊要上车了。 啊？伊要跑了吗？好，侬到外哪吃的？侬叫这个太太走开，我要同侬讲闲话。好，请侬到楼上去吧。 好。 我晓得侬为啥到此地，话路刚到路出来，要债要杀谁比你？侬倒长得聪明又大方，知道这事在你家里

侬以为伊会寻死吗？ 伊会个，伊性子强，伊可能 少装腔。我妹妹一定辣辣此地，侬不要骗我，侬有交差。我一个 真的没来， 我妹妹一定辣此地。 好，不行，我听啊，师傅来了。哦，请侬到白天里去等一等吧。伊再也受不起惊吓了。走吧， 白 师傅， 白 师傅， 我看见侬真亮了三江码头。 我两只手冰冷，我心里是危险，我替侬去拿件衣裳来换一换。 方便，侬让我看看。这一生是好比三年长，我一头冲出家门口，昏昏沉沉，不知跑到啥地方。只听见有米娘清喊，又听见雷声隆隆响。大雨倾盆当头啊，我不知啥来不觉啦。雾里雾都摸进花园里，走到那横路家乡的官房，我想在比心之下是人心。 师傅，侬问谁啊？ 抬头见你窗户里面灯光亮，你叫我怎能认识丢得下你？ 师傅，侬再不能使我心悲伤。 对，我只希望侬带我走，与我一起生活奔他乡。 叫我带了侬走。 对，侬不带我走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对，侬明天带我走吧。 好吧。 侬不肯吗？ 不，师傅，我你现在就走。 现在就走？ 嗯，等到我三个人先走，过一年再来接侬。可是现在啊，不必了。 真的？是真的吗，贝？ 嗯，是真的。 贝，侬真是一个好人，侬是天地下最好的好人。侬救了我了呗， 师傅，我你两个人永久了一起。 对，离开了此地，永远也不分开了。你走吧。 师傅，阿拉不能走之前，我先领侬去见一个人。 见一个人？ 嗯，用我姑姑。 姑姑。 阿拉饭厅里。 不能见，伊会得害侬，伊会得打侬，不能见。 不要紧，我已经见过一个面了，我要叫伊晓得。我是真心真意的对着侬。 别，可是侬要。 否则我也走不脱。陆大海，大海，大海，耶，人到啥地方去了？ 没人算了，别，你快走吧，不要去等伊了。 走。 妈，姑儿，妈，姑儿啊。我为啥早点不告诉我？王马太武，我没想到侬会走这条路。 妈，我已经对伊讲好了，让伊先走吧，随后再来接四凤妹妹走。 啥？接四凤走？ 妈妈，你相信我。 你们在一起，我能够。 妈能。 凤儿不能跟他去。 为娘走家走，妈你不能这样做，难道你真要我我急死你女儿把命丢？ 妈妈， 我晓得已经做错了事，因此我心里来委屈，事体闹到这地步，再要闹大更难走。 是啊，事情闹大难罢休，不能在此多停留。凤儿，我宁可没有你女儿。妈妈，快随为娘走家走。大 海， 怕四凤走不动了，弄起脚步车子。凤儿，走吧。 妈， 别，凤儿， 四凤， 醒醒， 四凤，妹妹， 凤儿。星星啊、 妹妹，四凤， 妈 儿啊， 不要挂为娘心难分。 这个姑娘， 妈是有苦难。 有多少时候了？ 已经化云三月三生 马 天啊，悲 马是马龙 马，你哭哩 妈妈， 侬就答应一声，将我们放。 这真是心天地大人。 就娘你来做吧。

我要你亲口告诉他，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。 亏侬讲得出来！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，是你欺骗了你的父，是你欺骗了你的弟，是你多少夜来欺骗了我。妈， 师傅，我不要去听伊，我问你走。 不要走，大门锁上，侬走不脱了。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，伊就要来了。柏爷，柏爷， 不许 我你走吧， 不许 来走。 妈， 柏爷， 不许。 侬看，伊来了。 侬那叫啥？我不去休息吧。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。 亲戚。这是做啥？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叫一声爹啊！哦，对，侬回来见见你的老太太。 嗯。 并，侬带上侬的母亲，也来见见侬的娘。 士兵。 士兵。 侬还是到这家来了。 不是的，那弄错了，不是的。 他的是平儿的生生恩娘。 啊 啊！不，爹娘，不，爹不是的。 你的娘亲没死。 不。不是他，他不是我的生生娘。 胡说！侬不要以为董四凤一个娘来呀，觉得李长是无光了。他就是你的生生娘。每到十年，天人神心都把聚光。士兵，我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，是对不起亲侬女儿，有不到的地方。有就让平儿来补帮侬，平儿，据我来见见侬的娘亲。 妈， 平儿， 天呀！ 七错的事了， 随他回来。 是。

问心事问心情操家务不是老，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，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牲命财宽仁，一片真金千百年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背地默默去争家，把父爱立下之言当了真，一句金山无踪影。我是左盼右等几杀人，妈奶我带着亲儿去寻夫，谁瞒金山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半全家翻天我烦恼？ 烈女呀亲吻，我为你情愿把心配，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呀谁 丁丁当朝未曾想好